是最疼你的人，小心眼的男人是在乎你的人。他们都说心眼小，但是对你很用心，哑口无言，默默无语，都认为我很闷。小心眼的男人怕失去你这个人，小心眼的男人是真心爱你的人。不管别人怎么去想，我会更认真，任劳任怨在你身边，成为你爱的人。男人啊男人，左手有分寸，女人啊女人，你要体会在内心。男人啊男人，是会为了你打拼，女人啊女人，你要让我们来信任。男人啊男人，知道自己有责任，女人啊女人，别辜负爱你的人。要学会体谅小心眼的人。去想，我会更认真，任劳任怨在你身边，成为你爱的人。男人啊男人，左手有分寸，女人啊女人，你要体会在内心。男人啊男人，是会为了你打拼，女人啊女人，你要让我们来信。别辜负爱你的人，男人啊男人，为你值得出最深。女人要学会体谅小心眼的人，女人要学会体谅小心眼的人，女人要学会体谅小心眼的人。